苍穹废都。现场观众看到最终团队赛地图信息的时候，星星、轮回两队在各自的备战室里也同步得到了地图信息。电子大屏幕、全息投影、电视转播，还有两队在各自备战室中的小屏幕，此时完全同步，都先呈现了一下这张地图的全貌。全场惊叹。全息投影下出现在赛台上的一座圆形的岛屿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，沐浴在星光下。职业选手们立即已经就他们所看到的全貌开始了讨论。绝杀陀，这是他们第一时间感觉到的。所谓绝杀图，就是指在地图中有将角色生命瞬间清零的场景。刚刚擂台赛用的图狭路相逢，两端各有善辱者死的设定，这看起来就很像是绝杀图。但因为善辱者死的禁区不是将角色直接秒杀， NPC 的攻击选手还可做抵抗化解，所以狭路相逢还不能算作是绝杀图。而此时的团队用途苍穹废都漂浮半空，角色抵达地图边界后就会坠下，这可就是生命立即清零的秒杀设计了。大决战绝杀图吗？职业选手们纷纷议论。越是重要的比赛，战队都越是趋于保守和谨慎，绝杀图存在很大的意外性，所以若是由战队来自行选择的话，都极少会在重要比赛里选择绝杀图，大家都希望靠自己的实力和努力来把握胜利，而不是被这种意外性给牵制住。而现在总决赛的最终之战竟然是一副绝杀图。大家正说着呢，忽然就见那岛屿上空一道光幕张开，呈球形落下，最后连接到了地图的所有边界，跟着简单的介绍也出现了，第一句就结束了职业选手们的议论。这不是一张绝杀图，光幕的笼罩可以保证角色不会摔出岛屿。职业选手这边顿时一片嘘声， 早说嘛，害大家还讨论半天。 跟着镜头拉近，开始展示这岛上的场景。于是一片荒凉落寞的废旧痕迹出现在了众人眼前，两座仿佛阿兹特克金字塔风格的建筑是这片废墟中保留最完整的。一道宁静的河流自两座建筑背后穿过，河流的另一面是一片静谧的树林，在阳光沐浴下，树干枝叶灰白中透出一抹淡淡的蓝。而在两座建筑的正面，也有树木自古城的废墟中钻出，正在悄然抹杀着这片古城残余的痕迹。各队选手看着地图，不由得就从几队的风格和职业构成开始下意识地拟定打法和战术了。而星星、轮回两队在看过地图后，也将正式决定他们团队赛的选手名单。轮回备战室里，气氛一直有些沉闷。再坚强、再确凿的自信，在被对手这样一个一挑三逆转后，士气都免不了受些打击。此时，众人心中都很郁闷。这种时候需要有人来说点什么。可轮回的队长是周泽凯，在擂台赛中有着无可挑剔的表现，可想让他说点什么，那可真是难为死他了。轮回战队的战前动员一类的，经常都是由副队长江波涛来做的，可是刚刚的擂台赛中是在他的最终把守下，没能挡住唐柔，让唐柔打出了一挑三，完成了逆转。他自己就是让轮回丧失士气的一环，此时他说什么效果恐怕都不会太好。江波涛明显意识到这一点，所以他也没有贸然开口。于是一回到备战室后，先开口的倒是孙翔。 大家打起精神来，也只是一个人头分而已，团队赛里抢回来就是了。 孙翔说。话是这话，理儿是这理儿，众人听了也都点头，但是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。大家听了孙祥的话，也在努力振作起来，可这心底的郁闷到底还是无法解除。这时团队赛要用的最终地图传了过来。 先看地图，方明华说。 备战室里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先看起了地图。很快地图展示完毕，简单介绍结束。苍穹废都就是飘到了半天上，和星星离得很近很近。这地图内的场景却不算太新奇奇特，只是又是一个大家并不熟悉的场景排列组合罢了。不过针对这不熟悉的排列组合，最终还是要有一些说明和部署的。而在这之前，先将出场阵容确定下来，显然可以更加有针对性。所有人都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轮回的后备选手即使知道自己在这样总决赛中出战十分不可能，但是此时心里也难免有那么一丝丝的期待。最终战谁上场呢？方明华这时终于又一次说话了。 博远，你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 吕博远一怔，他知道方明华这话意味着什么，他有些难过。他当然不想失去在最终战出战的机会，可是他知道方明华说的是事实。上一场比赛他状态就不好，休息两天里他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今天要打好来着，结果却还是不理想。战队没有看他状态一招不好就立即启用，有给他调整的时间，可现在决定最终胜负的团队赛，这实在不是一个赌他能不能找到状态的合适时候了。 是。 吕博远难过，但也没有异议。他总不能让自己不佳的状态无休止地拖累战队。他接受了方明华的判断，这意味着他也将尊重接下来可能做出的那个决定。方明华随即和周泽楷、江波涛商议了几句后，最终还是宣布了这个决定。 那博远团队赛你就先休息一下吧。 最终说出决定的还是江波涛，副队长的身份。 明白。 吕博远点头，心里再不甘，但战队的胜负才是最重要的，个人的好坏只能先放到以后了。 团队赛，吴起，由你来代替博远首发。 江波涛宣布。 好的。 吴起点头。就在孙祥加入轮回前，吕博远、吴起、杜明都是团队主力，而在孙祥加入牢牢占据一个位置后，留给他们三人的位置只有两个。吕博远是全明星，名气比他们二人都要大些，位置自然也要稳固一些。而吴起和杜明就此进入了轮换阵容。上一轮的比赛吴起就没有出战，而今次在吕博远状态不佳的情况下，这位同样也是连冠主力成员的选手终于得到了出战最终战的机会。他的人气比起吕博远要低一些，可在队中大家对他的信赖和对每一位选手都是一样的。 加油。 吕不远第一个上去拍着吴起的肩膀。 嗯，我会的。 吴起点头，倒是没有显得十分亢奋。杜明这时心里有一些忐忑了。吴起已经确认，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祥还有方明华这四人的位置是很难撼动的，那么仅存的一个位置会让自己上吗？杜明虽然经常出入主力阵容，但位置并不稳固，吕博远都被换下了，这让他顿时不安起来。擂台赛他可是被一挑三的。 杜明。 结果这正掐心呢，忽然就听到他的名字被叫上，杜明立即站起了身。 团队赛你来打第六人。 啊？ 哦。 杜明喜出望外，不过考虑到被换下阵容的吕博远的心情，也就是暗暗攥了攥拳头。再之后，周泽楷、江波涛、孙祥和方明华的出场安排基本就是走过场，没有人会认为这四位在这样重要的比赛会被雪藏，除非真是状态 不堪入目。 那么就由我们六人去追回那一分吧。 方明华在阵容最终决定以后说道，没有激昂的演说，也没有轻松的幽默，只是在很平凡的看地图安排阵容的过程中，轮回选手们的情绪就渐渐平复下来了。当阵容组成宣布去夺回这一分时，所有人都是精神一振。为了冠军，他们一路杀到这里，追求的是什么？每个人本就很清楚。需要多说什么吗？不需要，需要的只是走上场赢下来。这种事儿他们做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许多许多次。他们本就是近三年来联盟中最懂得如何赢得胜利的一支队伍。 出发。 沉默的队长周泽凯到最后也只是说了这么两个字。从这一层面来说，他真的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队长。但是说完这唯一的两个字后，他就走到了最前面，率领着轮回的所有选手，要出场的、不出场的，一起走过那不长也不短的选手通道，重新回到了比赛现场。嘘声，再没有嘘声。嘘声表达的是对之前状况的不满，而现在轮回即将走向最终的决胜时刻，需要的是鼓励。轮回粉丝送上的就也是鼓励，掌声、加油声迎接着轮回战队的选手。而在他们之后没多久，星星的选手们也从备战室回到了比赛现场。距离最终团队赛开始已经没多久，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两队的选手席，猜测着双方阵容。裁判出现，开始召唤双方队员上场，两队的选手席上各有六人站了起来。轮回、周泽凯、江波涛、孙翔、吴起、杜明、方明华。掌声。无论此时轮回出场的是谁，现场的轮回粉唯一给予的都只会是鼓励和祝福。星星这边呢，也已经有六人向着场上走去。叶修、苏沐橙、唐柔、乔一帆、包容星、安文艺。